随意痛，明天的不要来催我，随心编写尽情我，跟我的量度清楚，而追逼很有用了吗？要做最后一个，压轴一个，不够行货，无穷潜质的一个，而这般高智能的我。我随意痛，明天的不要来催我，随心编写尽情我，跟我的量度清楚，而追逼很有用了吗？要做最后一个，压轴一个，不够行货，无穷潜质的一个，而这般高智能的我。犯错，我有我拆解经过，抱歉的族人像我没有办法出色太多，草草你就能办妥，能力是动脑就可，应付过到马上轻可，随意痛，明天的不要来催我，随心编